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1月1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信里指出，去年我们祖国以实现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不可战胜的军事强国、世上独一无二的青年强国、东方的核强国和宇宙强国，大显民族尊严和威仪，向着社会主义强国高峰突飞猛进等创造了奇迹和建立了功勋。这是因为拥戴了政治实力特殊、睿智非凡、爱民精神崇高、世界政治家中无与伦比的金正恩元帅。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是我们8000万同胞竭诚拥戴的主体革命事业的最高领导者，是我们8000万同胞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全部寄托的民族伟大的太阳。随着岁月的流逝，金正恩元帅的关爱和信任越来越大，要把他那关爱和信任珍藏在心里，做一个遇到任何严峻考验和困难也一心跟随他一位的透彻的信念和意志的强者。信里指出，为白头山大国的无限繁荣和辉煌未来，为祖国的统一，为主体的旅华朝鲜人运动的加强和发展，衷心祝愿我们民族的最高领导者、海外同胞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